第1722章，看你的了，交给我吧。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孙祥那一叶知秋冲向君莫笑和包子入侵，最后竟然成了诈攻，最后瞬间移动转攻沐雨成风。普通玩家的意识都无法理解这个变化。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一直是场上生命最高的角色，哪怕刚刚和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对射了一番有所损耗，此时生命也高达 70%。 此时场上除了他以外，就连一个生命 50% 以上的都没有。不是轮回不知道限制苏沐橙的重要性，他们一开始就对苏沐橙执行了 Box One， 如此有针对性的部署，怎么能说他们不重视苏沐橙？只是在那之后战事连番变化，不是他们不想控制苏沐橙，是根本没有机会。只有靠周泽楷一枪穿云的远程，在有空的时候至少让苏沐橙不要那么安逸。但只是这样有空时才干扰一下，对苏沐橙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压力。而到了此时，另一端战事正吃紧，眼看江波涛的吴浪被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两人拿住集火攻击时，轮回倒是想起牵制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了，这实在让人搞不懂。他们不懂，职业级的高手却懂。为什么突然想起限制苏沐橙呢？因为此时星星三人中沐雨成风的攻击力是最强大的，掐灭了他的火力可以最大程度地限制住星星的攻击力。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抑制沐雨成风比抑制君莫笑和包子入侵都要容易一些，前提是完成贴身。孙祥完成了炸攻，在瞬间移动，谁都没想到他竟然会转火沐雨成风。苏沐橙也是瞬间意识到关键，连忙就要施展技能后跳稳定炮架。沐雨成风血多不怕，稳定炮架加攻加防，沐雨成风想以此来完成这一波的集火强杀。但是慢了，毕竟孙祥这一转火搞得突然，而他的反应和操作又绝不慢，沐雨成风的这一后跳已经是最大限度最快速度的制造出招空档了，但是还是不如一叶知秋这一击来得快。龙牙一击命中，僵直虽短，但至少是打断了沐雨成风支起的炮架。攻击开始。开局时对苏沐橙执行 Box One 战术的就是孙祥，这有针对性的战术安排自然脱不开练习。孙祥毕竟和苏沐橙有过一年半的队友经历，对苏沐橙的了解算得上是相当全面了。沐雨成风的火力瞬时被压制了，只靠君莫笑和包子入侵输出能力大减，魔剑师那也是板甲职业高防，形势力变，不是三人集火而是二人，江波涛立即变得从容的许多。星星是二人夹攻，他们这边同样也是，虽然被星星抢先手打了一波，吴浪的生命瞬间就被压制到了 24%， 但是江波涛与周泽楷立即掀起反击，却正切中星星的要害，一枪穿云吴浪，集火君莫笑。孙祥的一叶知秋强龙压炸攻，叶修和包子都不得不做出闪避操作，江波涛就抢在这个时机突然极其强硬地开始反击，猎波斩，抓取判定，用一般的攻击招架都无法化解的一击。叶修的君莫笑虽然可以用相同的技能去撞，但在这时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时的他和包子还在顾忌一叶知秋的瞬间移动是要突袭哪个位置。结果一叶知秋瞬移转攻沐雨成风，发起突袭的赫然是江波涛的吴浪。猎波斩逼开君莫笑后，江波涛的吴浪也进一步走位，连出空间短剑天链不断跳出，波动剑连出碎风极光，两记速度型波动剑率先出手，进一步稳固空档。紧接着烈焰冰霜正和之前的极光波动剑连成波动三叠浪的连击， 再之后圆旋不动剑，狡诈的暗伏当中。江伯涛已经不做任何保留了，他在拼了命的爆发，若不是星云波动剑此时还在冷却，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施展出来。接连五剑仿佛一张网，将君莫笑牢牢地套在了当中。叶修本不是在孤军奋战的，可是这时一旁的包子却没能给予他应有的帮助。他的包子入侵一直在攻击着吴浪，但却没能对吴浪制造出真正有效的干扰。江伯涛在闪避着包子入侵攻击的状况下，依旧完成了对君莫笑的突袭。局面的变化确实是由包子引起的，但是他确实并没有那么清晰准确的意识。而眼下当局面再一次发生巨变时，包子显得和局面格格不入，他的举动在江伯涛合力有效的权衡中全都化解了。吴浪生命 11%， 这是江伯涛避免包子入侵干扰所付出的代价。吴浪生命垂危，但是他用连续的波动剑攻击套住了君莫笑，只一瞬，但这一瞬已经足够。双重控制，清除技能冷却，一枪穿云，又一次端起了巴雷特狙击。完美无缺的配合，江伯涛的吴浪扑下网，真正的杀招来自于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砰！巴雷特狙击的枪射击声震耳欲聋，一枪穿云的站位本就不远，子弹出膛转瞬就到，没有任何闪避的空间，来不及施展技能，一枪爆头，双倍伤害。之前阶段战斗纠缠过一番的君莫笑生命此时尚有 31%， 但是一枪穿云爆头伤害的巴雷特狙击几乎足够形成秒杀。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顿，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刻，轮回竟然冷不丁地放出了杀招，一击必杀的杀招，直指星星的要害人物。满场尖叫，惊讶、喜悦、遗憾、愤恨，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绪，瞬间全都释放出来了。鲜血也在这一刻绽放开来了。这记巴雷特狙击本就是避无可避，但是有人挡。包子入侵，子弹飞临的一瞬间，包子入侵的人影突然就飞临到了君莫笑身前。他努力探着身子，拼命探着头，距离太近，子弹太快，他能来得及做出的动作也仅仅就是如此了。血雾盛开，包子入侵的头已经不见。 老大，看你的了。 看你的了，叶修不知道自己多少次对包子说过这话，当中的哄骗意味所有人都能听出来，但包子却从来都是把这话很当回事，说要看他的，他就会用尽全力去表现。 交给我吧， 他总是这样信心满满地说。虽然他的自信心让大家都觉得莫名，也包括叶修，但是这一次， 老大，看你的了。 包子对叶修说， 交给我吧。 叶修回答。包子入侵倒下，之前阶段他的生命也有消耗，一枪穿云的狙击爆头直接制造出了 34% 的伤害。包子入侵就这样留下了一句叶修对他常说的话后再没有起来。叶修的答复他看到了。 老大加油， 包子在频道里嚷着，但是角色已成尸体的他消息已经没有办法发出。 影分身术， 叶修没有浪费包子入侵牺牲换来的空档，君莫笑直接从波动剑的夹缝中穿出，割喉，真身闪到吴浪身后的君莫笑一刀抹出，但是江伯涛的反应很超前，在看到包子入侵飞身而起的一瞬，他就已经在操作反棍。前方甚至还有波动剑扫过未完的攻击，江伯涛相信这里是君莫笑没办法抢不上来追杀的。翻滚中的吴浪一剑回挑， 地裂，波动剑。出招隐蔽，距离又近，波动之力甚至都没有掀起地上的泥土，凝造出地裂的效果，君莫笑就已经被扫中。 操，太卑鄙了！ 场下方瑞跳着脚在骂。换是平时，陈国肯定要狠狠地鄙视一下他。这种手法根本就是方瑞最擅长最爱用的。但是现在陈国哪有这心思，他紧张的都发不出声音来了。即便是他也知道刚刚这一击有多关键。包子入侵直接被秒，抢杀江波涛的吴浪就太关键了，飞快击杀他才能维持住人数上的平衡。但叶修居然失手了。江波涛的反应意识在这一瞬竟然比兔子还快，非但避过了君莫笑的割喉，反倒是翻滚中一剑扫开了君莫笑。 心星输了， 不少人心中已经做出结论，太关键的一个赛点星星错过了。江波涛的吴浪连滚带爬的飞奔着，一枪穿云的掩护也立即跟到，射击逼得君莫笑无法再向前。此时没有办法再强上，刚又中一击后，君莫笑只有 29% 的生命，面对生命还有 32% 的一枪穿云以及 35% 生命的一叶知秋，叶秀无法再让君莫笑不顾后果的奔放。无奈叶秀只能利用地形掩护躲避着一枪穿云的攻击，不断向着沐浴成风那端接近。轮回此时倒是不着急先解决叶修的君莫笑了。江波涛的吴浪生命不多，但却还是向着沐浴成风这边冲去。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在看君莫笑对吴浪已经失去致命威胁后，也将大部分火力转向了沐浴成风。苏沐成面对的形势愈发的艰苦了。一个被近战职业贴身黏住的枪炮师本就极其被动，甚至说已经输了大半也不过分，而此时他更要面对轮回的三人集火。这样的形势，无数人心中已经对苏沐成宣判了死刑，哪怕他的沐浴成风是场上生命最多的角色，这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式了。到此为止了，看到叶修还在毅然寻找着救援的机会，苏沐成又怎会有放弃的念头？